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这一天，我刚刚吃过晚饭，就收到了一条短信。发信人是我们的公司的执行总监，这个男人名字叫做李慕辰。他的短信内容是：今晚召开紧急会议，请各部门主管9点整在公司大门外集合。公司在非工作时间召开会议，这是我进公司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现在有这个破天荒的第一遭，看来今天晚上的会议的确是万分紧急。8:50，我回到了公司。我们公司部门主管大概有10多个人，我本以为这个时间大家应该都来得差不多了，可是没想到此时此刻在公司大门外的却只有一个人。他是另外一个部门的主管，他的名字叫做刘健。他看见我来了，向我打招呼。嗨，你啊，晚上好。我对他微微一笑，他笑了笑，哎，看到你就好了。我还以为啊是李慕辰耍我们玩呢，明明说好了9点钟召开主管会议，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到了。 你也收到了他的短信？ 对啊，他叫我们9点钟在公司大门外集合的嘛。我们两个聊了几句，这时又有一个女同事来到了公司，可是她并不是部门主管，而是一个刚入职不久的文员，他的名字叫做妮妮。 哎，怎么只有你们两个？ 妮妮看了看手表说道， 这不都9:02了吗？其他人呢，还没到吗？ 我皱了皱眉头，然后问妮妮道，你也收到了李慕辰的短信？ 是啊。 妮妮点了点头。刘健问道，短信内容是什么？妮妮把手机拿出来，找到了李慕辰发给他的那条短信，念道， 今晚召开紧急会议，请全体员工9点整在公司大门外集合。 全体员工？我跟刘健都不约而同地轻呼了一声。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你们收到的短信不是这样的？ 妮妮很奇怪地挠了挠头。我和刘健对望了一眼，很有默契地保持着沉默。我们三个人在公司大门外又等了10多分钟，却再也没有其他的同事出现，周围鸦雀无声，寂静的有些可怕。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9:15了。我有点不耐烦地说， 哎，李慕辰干嘛去了？怎么还没来？不是说要开会吗？ 刘健这时也有点不耐烦了，我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问道， 哎，对了，你有公司钥匙吗？不然咱们进公司去等吧。我觉得我们要不要给李慕辰打个电话呀？ 妮妮这时建议道。刘健也说话了，是啊，还是先打个电话吧，况且我也没有钥匙啊。于是我掏出了手机，拨通了李慕辰的电话。电话接通了，可是却没有人接听。我们三个又抱怨了几句，我说， 我估计我们可能是被李慕辰给捉弄了。哼，我不等了，我要回家去。 我们还是再等一会儿吧。 刘倩望着公司玻璃大门一眼，喃喃地说道。他话音刚落，突然公司里的灯亮了起来。啊，我双眉一皱，这灯怎么亮起来了？公司里面有人？妮妮擦了擦眼睛，指着公司大门说道，哎，你们看，公司里面好像有个人影。我和刘倩一听，就顺着他的方向看了过去。透过公司的那个玻璃大门，我们遥望着公司里的情景，只见有一个人从公司里头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离大门越来越近。是李慕辰。妮妮突然说了一句。我定睛一看，向大门跑来的果然是我们的公司执行总监李慕辰。可是他头发凌乱，样子惊慌失措，狼狈不堪。我和刘健还有妮妮都被他吓了一跳，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而当我们回过神来的时候，李慕辰已经走到了公司大门前，跟我们只有一门之隔。可是由于此时公司的大门处于关闭状态，所以我们跟李慕辰没有办法接触。只见李慕辰一个劲儿地拍打着公司的大门，口中呼喊着，救命救命啊。看见李慕辰求救，我们三个人大吃了一惊。同时我注意到他的脚受伤了，正流着血，难怪他跑出来的时候一瘸一拐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刘健隔着玻璃大门大声问道。 救我，快把门打开。 李慕辰声嘶力竭的求救，脸色越来越苍白，可能是流血过多了。 我们没有钥匙啊。 刘健在外面喊着。李慕辰气喘吁吁的，使劲的拍着大门，似乎想把大门给拍坏，然后从公司里逃出来。就在这时，又有一个人影从公司里面走出来。当我们看清楚那个人影的时候，心中的惊讶程度非同小可。那个人穿着一件把全身上下都遮盖住的黑色雨衣，脸上戴着一个狰狞可怕的面具，手上还拿着一把生锈了的斧头。这个人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在这里我们暂且称他为 X，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 X 手持斧头一步一步地向大门走来。李慕辰回头瞟了一眼，见 X 追了出来，他吓得一声惨叫，脸都变形了。看起来刚刚李慕辰如此惶恐地跑出来，并且想立即逃离公司，就是因为他在公司里面看到了这个手持利斧，看上去对他不怀好意的 X。 其实我也被 X 的造型给吓住了，我咽了口唾沫，颤声问道， 那是谁啊？ 刘健咬了咬下唇，不会是恶作剧吧？而妮妮则吓得抱住了刘健的胳膊，害怕地哭了出来。 好可怕，那个面具人想干什么呀？ 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还在讨论呢，这 X 已经走到了李慕辰的身后。李慕辰吓得连裤子都湿了，他狠狠地拍着公司的大门，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喊，放我出去，救救我。李慕辰的力气很大，公司的大门被他拍的是砰砰作响，然而却丝毫没有被损坏。那是由于公司的大门是钢化玻璃制造的，想要破坏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即便它破了它也不会碎裂开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公司大门的钥匙，即使把公司的大门给拍碎，玻璃也不会裂开。因此待在公司里的李慕辰是根本没有办法轻易逃出来的。突然之间，我们看到 X 高举斧头，狠狠地向李慕辰的后脑砍去。我和刘健还有妮妮异口同声地惊呼了起来，与此同时三个人后退了两步。而李慕辰，他双手和脸孔都紧紧地贴在玻璃大门上，脸上的五官已经变形了，露出了极度恐惧以及痛苦的表情。只听吱的一声，斧头砍在了李慕辰的后脑上。而此时李慕辰惨叫了一声，脑袋上鲜血四溅，喷洒在玻璃大门上。我和妮妮还有刘健都张大了嘴巴，我们内心有着无限的恐惧，大脑是一片空白，还没有反应过来。 X 这时已经把斧头从李慕辰的后脑抽了出来，接着他右手一挥，在李慕辰的脑袋上砍了一下。李慕辰立刻两眼一翻，双唇微张，他似乎想要大喊，可是喉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塞起来似的，只能发出呜呜的低鸣声。那斧头一晃，从李慕辰的脸庞划过，把他的右耳给砍了下来。李慕辰闷哼一声，双手一软，身体贴着玻璃大门缓缓地滑落。可是 X 他似乎仍不想罢手，他的利斧在李慕辰的脑袋上连砍了十多下，直到李慕辰的脑袋被砍得血肉模糊，玻璃大门上被鲜血和脑浆大面积染红为止。我和刘健还有妮妮亲眼目睹了这一场如此惊心动魄的杀人剧，而且还是现场直播的杀人剧。疑凶 X 和死者李慕辰跟我们只有一块玻璃之隔，我们甚至能够触摸到玻璃上那种充满了腥味的鲜红液体，那种感觉让人胃部抽搐，我们喉咙发麻，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这实在是大大超出了我们三个人所能承受的恐惧极限，我们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手脚发软，全身上下颤抖个不停。李慕辰已经当场丧命，身体缓缓地滑落。而这时我们看到 X 把斧头扔在地上，接着他转过身子，慢慢地走向了执行总监的办公室。执行总监李慕辰，他的办公室的房门正对着公司的大门，站在公司大门外，透过公司的玻璃大门可以清楚地看到执行总监办公室的房门。此时只见 X 踏着缓慢的步伐向办公室的房门走去，我们可以看到那房门是打开着的。而就在这时，只听到砰的一声，李慕辰的尸体发生了爆炸。我和刘健还有妮妮呆了一下，向李慕辰的尸体望去，只见李慕辰的尸体上的胸口、两手、腰间、双腿等部位就像是放烟火一样，从头到脚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微小爆炸。这个爆炸持续了4到5秒，爆炸之后，李慕辰的尸体被四分五裂，一块一块地掉在地上，那些尸块四处散落。至于公司的玻璃大门也被炸的是满是裂痕，但是由于是钢化玻璃的缘故，所以它终究保持了完整，并没有碎裂。而就在这时，刘健突然惊呼了一声，你们快看，疑凶走进总裁的办公室了。我和妮妮立刻回过神来，向前望去，只见办公室前人影一闪，接着砰的一声，办公室的大门被关上了。这时就看见刘健，他拿出了手机拨打110。你好，这里发生了凶杀案，疑凶还在现场。对，你们快点派人过来，我们的地址是……刘健把公司的地址告诉了警察，然后挂了电话，接着又向我们说道，哎，疑凶干嘛要进入总裁的办公室啊？ 他是不是想逃跑啊？ 妮妮说道。 不可能啊。 对呀，不可能的，我记得总裁的办公室是完全密封的，里头连个窗户都没有，疑凶走进去之后，那里就相当于一个密室，根本就没有办法逃跑啊。 刘健接着我的话说， 对啊，公司有后门，如果疑凶要逃走，肯定是从后门逃走，而不会走进这个办公室。不管怎么样，在警察到场之前，我们一定要紧紧地盯着这个办公室的房门。 哼，盯着房门有什么用，他就算是从里面走出来，我们待在公司外面也阻止不了啊。 虽然我是这样说着，可是我还是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办公室的房门。妮妮儿颤抖的声音说道， 即使我们有公司大门的钥匙，也不敢进去阻止疑凶逃跑啊。 刘健点了点头，那倒也是。十多分钟后刑警到达，在这十多分钟里，公司没有任何动静，总裁办公室的大门一直紧紧地关闭着， X 仍然在办公室里头， 此时此刻 X 到底在办公室里干什么呢？以上就是那天晚上警察到现场之前我所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了。我对马尔他福音说道。马尔他福音没有说话，神情呆滞，愣愣地望着地板出神，似乎在思索着一些什么。这里是马尔他福音的住所，一间出租屋的其中一个套房。今天晚上是我跟马尔他福音的第一次见面。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我想着霍刑警在电话里跟我说的话，脑子里面想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思绪有些杂乱，辗转难眠，于是就起床上网。我之前加入了一个叫做推理俱乐部的 QQ 群，群里的成员都是一些推理爱好者。这个时候我打开 QQ 群的对话框，在群里发了一句，我遇见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谁有兴趣听一下吗？然而却没有人理会我，这也难怪，时间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大家大多处于睡眠之中，即便是仍然在线的，恐怕也只是挂着 QQ 而已吧。我轻轻地叹了口气，正想把对话框关掉，这时群里有一个人回复道，说来听听。这个人的昵称叫做马尔他福音，我之前也有留意过这个昵称，可是却从来没有跟他交流过。马尔他福音在群里说话很少，于是我通过临时绘画框跟马尔他福音私聊。是这样的，几天前有一幕极为可怕的杀人惨剧在我面前现场直播，我跟姨兄和死者只隔了一块玻璃，死者的血和脑浆似乎都要掉到我的脸上了。几秒钟之后，马尔他福音回复道，由于这幕惨剧始终让你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所以你无法入睡，对吗？这是原因之一吧，更重要的是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始终都没有办法想到答案。 是什么事情？ 要不这样吧，我稍微顿了顿想了想，接着飞快地敲击着键盘，今天是星期天，今天晚上我们出来见面，我把整件事情都告诉你，可以吗？ 好啊， 马尔他福音爽快地答应了。那我们在哪儿见面才好呢？ 到我家来吧。 你家？ 是啊， 马尔他福音直接告诉了我他家的地址。没等我的回复，他接着又说， 我要睡觉了，今晚8点以后你直接过来吧，晚安。 等一等，我以极快的速度回复过去，可是马尔他福音已经下线了，他再也没有任何回复。他为什么要叫我去他家？难不成他对我有什么企图？我应该赴约吗？这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社会，稍微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人，特别是女孩子，都绝对不会独自一人轻易到一个陌生人家里去。可是一整天下来，我的脑海之中混乱不堪，霍刑警在电话里的叙述总是在我的脑海中回荡着，那个杀人现场也不停地在我脑海中回荡着。 X 拿斧头砍李牧尘脑袋的事情，那个情景，还有之前很多发生的琐碎的事儿，这些事情毫无规律地交织在了一起，这些事情把我逼得快喘不过来气儿了。到了晚上，我终于决定还是要去马尔他福音家里走一趟，我一定要跟马尔他福音见一面，如果再不把这些日子的经历倾诉出来，我觉得我一定会疯掉的。马尔他福音是一个陌生人，他跟我的生活没有交集，跟他说也许是最好不过的一个选择。于是我还是决定来到了马尔他福音的住所，我见到了马尔他福音。在此之前，我也曾想象过马尔他福音的样子，可是现实中的马尔他福音却跟我想象的截然不同。马尔他福音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身高大约1.75米左右，头发杂乱，两眼无神。虽然他面容清秀，五官颇为好看， 可是他那木然的表情和怪异的动作，以及那不修边幅的造型，都让人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怪人。在马尔他福音的房间里，我跟马尔他福音相对而坐，我们就这样呆着，谁也没有说话，气氛十分的尴尬。马尔他福音挠了挠脑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那个袋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软糖，他随手抓起了几颗放到了嘴里，夸张地咀嚼着。我望了他一眼，他向我问道，你要吃吗？我摆了摆手，谢谢，我不吃。 哦， 他淡淡地应了一声，那你把那天晚上所经历的杀人案件告诉我吧，不要遗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哦，好。 我点了点头，深呼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 我叫关敏音，我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部门主管。前几天晚上我吃过晚饭，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发送人是我们公司的执行总监李慕辰。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把当天晚上警察到场之前的所有事情，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马尔他福音。他听完之后却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他望着地板发愣，然后我接着说道，警察到场之后把公司的大门锁给弄开了，打开了公司的大门，可是由于李慕辰那散落了一地的尸体就在大门旁边，所以警察开门的时候特别小心，生怕把凶案现场给破坏了。然后我和刘健还有妮妮告诉警察，疑凶 X 走进了执行总裁的办公室之后一直都没有出来，我们三个人都可以证明此时此刻 X 应该还待在办公室里。因为我们的话，警察们提高了警惕，他们握着手枪向那个办公室那边走，可是我们所想象的枪战并没有发生，因为 X 虽然在那个办公室里头却没有任何反抗，应该说他不会反抗了，因为 X 已经死了，上吊死的。当时警察把执行总裁的办公室的门踢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穿着雨衣戴着面具的 X 在办公室里上吊了。原来 X 在杀害了李慕辰之后走进了办公室是为了上吊自杀呢。后来警察把 X 的面具拿下来，我发现 X 竟然是一个31、32岁的男子。后来经过调查，原来我们的执行总监李慕辰把 X 的女朋友给抢走了，失去了女朋友的 X 痛不欲生，然后他特别恨李慕辰，大概这就是他杀人的动机吧。哦对了，另外从公司的玻璃大门到执行总监办公室以至 X 的脚底下那段路有一组鞋脚印，警察推断 X 杀了李慕辰之后，李慕辰的血溅了一地。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